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而家比較牙煙就是印度變種的樹就非常之惡化，我諗而家一日咧，即係佢嘅官方講咧，都已經成嚇三十幾至四十幾萬咧，差唔多五十萬一日咧係驗到係有， 係 死亡人數咧，咁話就話接近二百萬嚇、啊，就但係你話嗰啲資訊係咪落後或者塞咗定係點咧，就真係冇人知啊。個問題係呢一隻印度變種病毒。咁啊，簡稱叫印變啦，係嘛？印變病毒， 嗯、 即係有啲人話唔中意武肺啊，或者唔中意空 flu 啊，係嘛？咁啊，為咗避免啊啲心靈受到踐踏，咁到底點叫？因為新冠狀病毒係五個字啊，五個字咧好累贅，係咪？ 嗯， 係嘛？咁你話一系就叫高忽十九啦，系嘛？高忽十九有啲不雅啦，吓、啊，因为忽你都知系乜啦，吓、啊、边一部分啦，咁啊高咁，然后就十九咁，我有时都唔好意思讲出声啊，系嘛？ 嗯， 咁诶，难得而家又叫印度嗰度出咗变种，咁啊暂时叫印变病毒啊，好啊。 嗯， 印变肺炎或者叫印肺，唔知系定变肺，唔知系、哎，总之你呢啲揾你啲文人知识分子搞掂佢先啦吓。嗱、啊，一呢只嘢都几大镬嘅，因为咧俾嗰啲医生咧喺个电子显微镜睇到咧，佢表面嗰个刺啊，嗰啲尖刺咧就生多几粒出嚟啊。 嗯， 同埋咧系复杂咗，你知咧呢一只病毒咧，第一只啊初头咧。佢好似一粒嗰啲流星锤嗰啲咁样啊！呢啲尖刺有高有低，有大有细，不规则嘅。咁而家呢啲尖刺嗰个布置嗰个表面嗰度嗰个排列嘅方式复杂咗，但系暂时未有证据咧，就系而家呢个新嘅疫苗咧系对付唔到。 嗯， 但系咧，如果你咁样咧不断呢、這个变种嘘嘘声咁出咧。同埋繼續去感染咧，呢、這個一定會咧啊，令到嗰疫苗啊係難以招架。 嗯， 咁而家逐漸都有一啲，譬如話德國同埋英國雷丁大學已經有啲專家咧係開始話呢隻病毒係由實驗室嗰度出嚟，係有可能嘅。 嗯， 我諗咧有關方面一定知嘅，係咪？ 嗯。 因为咧，你话天然咁样咧，就冇理由咁啊，永远咁越你发明一只疫苗，佢系识得跟住走，然后咧，唔会慢慢低 down 咧，系会仲会越嚟越强嘅，系咪？ 嗯，嗱，有人咧就特别系中国大陆好多嘅评论咧，我唔知道系基于对印度嘅偏见啦，定系一个事实，但系都可以参考一下嘅。佢哋认为咧，印度已经玩完咗啦，真系咁讲。 点样叫玩完咧？ 即系嗱，第一就系觉得而家公布 有人垫底咧，就梗系令一啲人好开心嘅。 系啊，即系嗱。 即係尤其喺網絡世代，呢啲咁嘅醜陋嘅心理咧，我諗都唔係你第一次 見到。你喺網絡見到好多嘅，咁嗱，你信好唔信好啦？咁佢哋有啲分析咧，都有啲科學根據嘅，譬如話提出一個理論，就叫反季節爆發喺印度。咁因為傳統認為咧，都係喺天冷嘅時候。即系十二月到一二月中间咧， 印度从来唔会冻嘅。 系啦，咁唔系嘅，其实印度北部或者系南啲嗰部分咧，都会冻嘅，即系喺一月嘅时候。咁南部啦，特别系冬天，其实虽然都唔系话好冻，都有廿零度。咁但系通常呢啲季节咧，就系啲流感啊，或者系呢啲肺炎啊嘅高危，咁但系印度喺嗰个时候咧就唔算系好严重，但都犀利噶啦。咁但系竟然咧而家去到啦，印度而家个温度就升高咗啊嘛。咁啊传统认为咧就呢个季节应该系疫情受控嘅时候。咁但系就竟然 發現呢啲咁咩井噴式嘅爆發，咁覺得印度呢個疫情咧好唔尋常，同埋特殊嘅變種，好似你提到啦，咁幾隻嘅變種，聽聞仲有雙變種，咁更加令到咧即係個疫情嘅希望咧，好似好渺茫啊！啊，唔好話控制住個人數啦，個感染人數，而家仲要變種添，咁所以覺得印度呢就而家就岌岌可危。 試過一架班機喺印度飛入嚟香港有50多宗確診。 嗯。 係咪全部呢嘢變種呢而家就唔知道。 同埋最重要係瞞報嘅。佢哋覺得而家官方公布嘅數字呢唔係真實嘅。因為呢有啲用返一啲地區嘅數字去反過來計算啦。咁網上引述嘅佢話4月22號有個記者在其中一個中央的邦叫博柏爾呢在個火葬場度計數，當時呢就燒了187具屍體，其中137具呢是死於呢隻肺炎，但是當地的政府公布呢只是死了5人而已，所以呢跟住計一計數啦，咁啊佢話博柏爾呢嗰個確診就11200多人，咁啊佔全印度 0.4%， 咁啊佢假設個死亡率都係 0.4%， 咁用返頭先嗰個百分率啦，死咗137個只係公布5個，咁反推返呢咁就好多人驚啦，印度實際上每日死亡嘅人數呢係30000多人，而官方而家只係公布係2000多人，咁甚至有啲更加誇張就認為印度有成4-5億人呢已經感染咗，不過因為嗰個檢測同埋官方門 都好落後啊， 就好危險啊，因為嗰個情況。 而家唔知個死亡率高唔高？ 因為好多嘅死亡咧唔歸入咗呢、這個肺炎裏面啊，係作為佢可能佢本身有病患啊，或者係其他嘅併發症啊，嗰啲就唔計咗入去。所以個統計率咧係令到人咧會覺得，即係印度究竟？而家嘅疫情話30多-40萬，會唔會其實唔止咧？ 每一日 唔止咧，可能係50萬咧，或者個死亡人數唔係2000多人咧，係可能係12000人咧。咁而家就係唔肯定啦，因為印度嘅人口拍得住中國噶嘛，10多億人嘅。咁如果佢崩潰或者佢嗰個疫情失控咧，係好大件事喎，即係喺人道上邊，你都知又。窮啊，或者係啲衛生啊， 佢哋有時嗰啲文化習俗，即係中意聚居啦， 宗教活動啦，仲有之前 啲石刻族、石刻廟啊，或者嗰啲印度教啊，呢啲咧就同埋嗰啲街市啊，你都睇嗰啲印度電影《玻璃活》呢啲咧，嗰啲車咧喺嗰啲好窄嘅同埋好逼嘅街市度行走，你成日都會撞死啲細路仔啊！撞死啲羊啊、雞啊咁樣，日日都有發生。咁呢一種即係幾千、6000年嘅文化咧，聚居呢一種攤販啊、農業啊呢啲，你叫佢一時之間去更改咧，係好難的。所以你話連呢個英國管治印度200多年都搞唔掂咧，你話叫佢？真係翻身作主呢就真係難。我唔知今日甘地呢如果仲再生呢就真係作何感想。咁當然呢引起一啲鄰國嘅嘲笑或者幸災樂禍呢都係出於一個政治動機。因為呢佢哋想證明呢個世界啦，你睇下印度就議會民主，民主就搞唔掂呀。係要專制呢中央集權呢係用硬性呢嗰啲人呢係服從呢，咁我哋咪快撲滅囉，係咪 呢個係鄰近地區成日講嘅。 呢啲有啲地區想 即係你要犧牲一啲自由同埋人權，落單封城。 呢個第一，同埋佢指陳呢議會民主嘅抗疫嘅失敗，因此呢個制度呢是落後的嘛，是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因為之前英國和美國爆得很犀利的時候是很流行的這個說法。 但我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方就已經否決定了這個邏輯。那台灣又怎樣？台灣是怎樣？台灣是民主，議會民主。是嗎？ 是啊。 那人家台灣是完全沒事。咁你點解釋？咁所以呢、這個邏輯學上呢就只要你用一種例外呢就可以否定呢一種似是而非 同埋会令到好多人啊，读书少同埋一知半解嘅人咧，系深信不疑嗰种迷信。 嗯， 系咪？好啦，嗱，又有一种说法话嗱，极权专制咧就抗疫成功，议会民主嘅抗疫失败。好似呢个世界只系得两种制度，一种就系专制，一种就系民主。咁、 嗯、 但系咧，曾几何时，直到二十几年前，仲有一只叫殖民制度。嗱，你话呢个专制制度咧，系冇系可以有效抗疫，但系专制制度咧，系可以令到嗰个疫情啊，作喺早期系急速扩散噶。嗱，殖民主義制度咧，我哋睇過，你睇香港啊，以香港為例，係從來未曾爆發過瘟疫，但係撲滅瘟疫咧，建立咗個衛生制度，亦都好有效。 嗯， 例如我而家香港人成日講洗太平地， 太平山之 役，呢個就係太平山下、太平山街一帶嗰度，而家有個金花娘娘廟。 嗯， 個鼠疫咧，嗱，鼠疫唔係英國殖民主義帶入嚟香港嘅。啊！咁但系鼠疫喺香港爆发之后咧，殖民地政府急速成立洁净局，然后咧洗完太平地咧，系殖民主义制度咧，系灭疫同埋扑疫系最有效。 其实你头先你讲举台湾嘅例子，我唔费事都讲，唔讲台湾，我讲翻中国历史啦。咁、嗯、中国历史几千年嚟，疫症不嬲都系动摇晒成个王朝嘅根本。好多时候呢啲疫症死嘅人咧，成百万上千万。咁你都知啦，喺共产党嘅史观里面，呢啲封建王朝都系专制独裁㗎嘛，仲系甚至系有时系奴隶制嘅社会。咁如果用返嗰个标准，咁应该佢比议会民主或者喺当时英国大宪章之下嘅议会啊，咁应该更加优胜㗎嘛，呢种咁嘅帝王专制。咁但系点解喺中国历史上面嘅疫症瘟疫 是不断、 啊、不断呢，咁、啊、照计阿皇帝出嚟独裁、 啊、 你哋唔准出街，或者你哋全部全村消晒，咁得唔得啊？咁可唔可以防疫啊？ 所以呢啲係冇逻辑嘅，呢啲喺一啲网络呢就盛行嗰啲一知半解呀，同埋冇逻辑嘅呢啲一犬吠影就百犬吠声嘅迷信。广告返去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通。 即係民主国家议会民主是不是抗疫呢？那个能力低当然不是啦。是不 是？ 嗯。那还有纽西兰、澳洲呢都很低的。 嗯。 甚至非洲有一个挺成功的民主国家叫卢旺达呢，这些呢都是很低的那个病这个疫情。是吧？ 嗯。 那至于在这个欧盟里面呢，低疫情的民主国家就是葡萄牙。同埋冰岛啊，呢啲都系民主。 系啊， 啱唔啱 啊？系啊， 所以咧，将呢啲咁嘅病毒啊、疫情啊呢啲咧，唔系话唔可以同政治挂钩，系同一啲咧政治偏见挂钩咧，系非常之可笑嘅事。 嗯， 系 嘛？因为我哋可以举好多嘅例证去反证翻个冇必然关系啊嘛，喺个疫情之下。 反而呢，如果而家印度仲係英國殖民地呢，第一英國呢個宗主國係有責任係向印度提供疫苗，你唔俾唔得。第二用英國嘅殖民管治借鑑香港洗太平地滅鼠疫嘅經驗，甚至呢喺印度呢係實行由呢個英國軍方主持嘅軍管呢，就相信咧系冇今日咁严重。 咁呢个系 我哋平均少少 假设啦。不过你睇翻印度咧，即系佢成个国家嘅基建或者系一啲系系统啦，或者管理咧系有啲问题嘅。譬如话前上个礼拜都有火车出轨啦。原来呢啲咁嘅火车出轨嘅死人咧，系发生嘅频率系好高的。 系 咁啊，另外啦，历史上最严重嘅工业事故啦，印度嗰个博柏尔事件啦，毒气泄漏， 话 死咗一二万人啦，咁啊好严重啊，其实。但人数当然有人讲多，仲有人讲少啦。咁啊，但呢啲譬如话火车事故啊，呢啲咁严重嘅工业嘅意外啊，呢啲就系 可以反映到个国家咧喺个管理或者喺个安全嘅程度咧，系的而且确系有啲问题嘅。咁而当然亦都有人讲到印度嘅贫富悬殊啦，好多人饭都冇得开。你同佢讲防疫咩封城啊，或者系唔好出街啊，对于佢哋嚟讲，饿死嘅机会可能严重过中病毒嘅机会。咁变咗好多时候呢啲防疫嘅措施呢系难以去彻底執行，啲民众都未必会跟你。 咁所以呢个防疫嘅问题呢延伸到香港，而家就话啊呢、這个一定要打防疫针。 嗯。 嗱呢个呢，你记唔记得喺几个月之前呢，特区政府系叫强制检测，系咪？ 嗯。 嗱而家呢支歌慢慢呢都已经唔长啦。 嗯， 因为我哋几个月前讲过啦，当你有疫苗出嚟嗰阵时咧，就唔需要强制检测，你不如咧系推广打强制疫苗 ，OK？ 嗯， 啊，所以咧而家咧，你话嗰阵时如果你傻傻更更，即系走去一定嘅走去检测，你话喺逻辑上系咪唔啱咧？你今日检测咗冇事，听日可以即刻中招，而家嗰个勾咗，好啦，而家到咗呢个接种疫苗啦。而家就真係將個責任呢拱咗俾呢十點後嘅呢啲食肆。 最慘拱咗去啲員工嘅身上面個責任。 員工 要打疫苗。 呢、這個裏面好多嗰啲飲食業嘅人呢人士喺度抗議呢、這個裏面係唔合邏輯嘅。 嗯。 因為呢係有大把人由於年老同埋佢有血呢、這個血糖高血壓，佢焗住都要出嚟打工夜晚黑。佢係真係唔打得疫苗嘅。 嗯。 係咪唔打得疫苗呢係不能夠因為咁而受懲罰嘅。 喂最簡單。 而且如果疫苗越嚟越打得多呢七成嘅話呢就已經有呢個叫集體免疫症免疫嘅現象。所以冇一個國家話呢係要每一個人都要打足疫苗。 嗯。 冇咁講。 係。咁同埋如果係唔打疫苗而去解雇個員工，究竟符唔符合嗰個勞工法例，同埋即係平機會會唔會介入呢？呢啲都係值得去研究嘅，因為你有啲雇主話你唔打就過主啦，即係搵第二間啦。咁呢個係咪合乎法律呢？第一。第二就係如果有員工因為打咗之後有事甚至係死亡，咁究竟邊個負責呢？咁呢啲都係好實際嘅問題嚟㗎喎。 咁呢啲呢就係而家呢種鋸戰法啦，個特區政府係唔會理呀。 嗯。 總之呢佢而家呢種咁嘅官僚呢就係、是、你做咗你嗰 part， 我就唔使負責，最好嘅責任去咗你嗰處，係咪？ 嗯。 咁所以佢完全唔理呢啲細節。或者係咁啦，你叫嗰啲飲食啊業啊叫全部員工打晒，連喺廚房裏面洗碗啊，同埋嗰啲清潔啊、沈六啊幾歲嗰啲都打埋，係咪？仲有打邊隻 ？OK， 嗯，咁佢冇講。 同埋幾歲咧？係咪？如果打唔到呢、這個伏必泰要打科興。如果打科興之後中咗招，大家利是死咗點？ 嗯， 系咪？咁或者嗰个清洁工人系家庭支柱，咁又点赔？唔紧要嘅，你讲清楚个赔偿责任喺边度。 同埋佢嗰只分阶段或者分时间太过繁复啦，扰民啊。因为你 系由 A 区 B 区， 你第一针跟住又话去到咩十二点要员工。咁大家众所周知，第一针嗰个防御率咧系 六成啊嘛，据说。 科興冇啊，得幾個 percent 嘅咋？如果你唔打第二針，咁啊，伏必泰高啲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即係去到佢九啊幾個 percent 嗰種，因為你第二針未打啊嘛。咁你打完第一針之後，你要放寬咗個時間嗰兩個鐘，咁代唔代表嗰個防護力係足夠咧？係嘛？ 所以口口聲聲你就話我世衛咧個規定咧。叫做咧新冠状病毒就唔可以叫武汉肺炎，但你睇翻呢个世卫喺旧年十月八号啊发出嘅指引咧，世卫系从来唔主张强制呢个打针， 系啊， 因为咧就系我哋头先讲嘅呢个会构成歧视。 嗯， 咁你而家特区政府呢一样，你跟世卫咧？好啦，新闻翻嚟做 11:30。 你又知啊，广播咧，我哋最惊嘅就系怕闷啊，即系我哋好喜好欢迎咧，好多人入行嘅。但系最近有啲大人物咧，就开始就做呢、這个啊电视嘅 KOL 啦，系嘛？咁咧第一二集出咧，咁我听到一啲反应咧，就话差强人意，声调咧就目睹吓，同埋咧内容咧就沉， 唔系个样目睹咩？ 呢、這个我同意，因为广播讲到明咧，一定要有娱乐性。 因为咧， 我哋头先讲咗成半个钟，我自己个心惊惊地，我惊娱乐性唔够， 因为太过正经， 太正路，所以咧， 印度疫情， 今日印度疫情好似好沉重， 系啊，啲人都关心，不如咧，关唔关心咧， 就唔好咁拉歪拉翻近啲。咁我嗰日咧喺度食下嘢咧，我忽然间谂到个灯谜啊。呢、這个灯谜我不能够开估住啊，咁咧就试下呢啲灯仔咧，或者香港人嘅智商啊，我自己我创作嘅。呢、這个灯谜系咩？谜面系咩？就叫老公 bisexual。重要咧，该会咯，个老公咧捉到 bisexual 出边咧，仲要系一号，咁你话死唔死啊？ 咁咪 老公 咁估咩先？ 估咩咧？是估香港茶餐厅一种好多人喜欢食的食物。 啊食物啊估。 茶餐厅成日有啊。 嗯。 啊不过即是你说这种食物好不好吃，好吃我自己都喜欢。不过啲卡路里都几高啦，我讲晒啦 ,ok? 啊因为我不能够开估。 嗯。 当你发现一个女人发现老公 bisexual, 仲要喺出面呢係一号，你话点呢？ 哎呢啲我估唔到啦。 估唔到呀。 才疏学浅。 我算啦。好啦，我哋返嚟讲返正经嘢 ,ok? 嗯。 咁真係希望啦、香港呢疫情嗰度我哋靠自己啦，啱唔啱？ 嗯。 咁就算有啲印度朋友喺香港周围都唔好话构成一啲种族歧视啊，攞嚟咧嘲笑人啊咁样吓，因为我哋香港好多印巴裔嘅弟兄咧，都系我哋香港嘅手足啦，都系咧大家香港人同舟共济啦，系嘛，系嘛， 嗯， 咁啊，当然如果佢哋翻祖家嘅话咧，要叫佢哋小心啲啦，系嘛， 嗯，但系 仲有一度就系菲律宾啦，系嘛， 嗯， 菲律宾嗰啲啲菲佣咧，咁嗰边啲疫情都几都幾 喂，差唔多已經證實咗呢隻病毒嘅變種，或者以往咧對温度嘅內温性好強嘅，因為以往沙士嘅時候去踏入咗夏天會好啲啊嘛，咁而家咧就都捱過咗冬天啦，咁啊而家反而你話去到菲律賓啊、印度呢啲地方咧，佢依然係咁犀利喎嚇。 哇！頭先咧即係有啲好事者即刻話。我谜底是菠萝油，我 no 是不啱啊，不过算了不要了啊，你们自己慢慢估，我们讲回正经的 ,ok? 即是刚才那些不正经， 哎不是刚才是娱乐性的， 这样。 那么这个病毒那方面呢，我们担心呢真的到天口洞呢又来一波。 那 几大王 这个反而是即是已经提讲过的了，就是变成风土病嘛。当我哋喺中间夏天嘅时候咧，可能会清零啦，可能会病毒受到控制啦，喺疫苗之下，但又可能去到冬天嘅时候就会再嚟喎。咁特别喺香港呢啲国际城市航班咁频密啦，人口流动啦嘅地方咧，似乎避唔到啊。咁啊，所以即係我諗除了疫苗之外呢，大家那个防疫或者是卫生呢，我想真的要不要放松咯。譬如那些搓手液啊或者口罩呢，我想以后都离开不到我们香港人的了。 是啊，暂时这一两年是吧， 是啊，真的走不掉的 了。现在比较令人担心的呢，就是美英国那里寄宿学校开学之后会怎样呢， 嗯。 那么现在呢，我想各国呢就重点要防范这个印变的病毒呢蔓延。以前嗰啲算数啦，粉笔字抹咗佢。呢啲疫苗咧系有效，但最怕系变种咧，搞唔掂。咁如果你话真系发现印度啊系非常之严重咧，咁对唔住啦， 就应该由联合国呢班力呢是将整个印度不是 lock down， 是叫 lock up， lock up。这个呢两边呢是海洋， ok？ 陆沟石陆路接壤好多边界。 做个主要是北边呢、北边那里挺麻烦的，因为呢那里喜马拉雅山同埋那里呢有仇口啊，你知道。我怕呢即是印度呢阴阴地呢、你话喺嗰度争嗰啲咩黑十米二呢，佢整一队染咗变种病毒嘅印军怼埋去。然后呢占多你呢卅公里土地，等你睇下敢唔敢过嚟掟石头。 咁嗰啲就 我哋睇到嘅片呢好近距离呀，你知唔知呀？ 呢啲就即係电影桥段啦。咁但係我真係听过呢，因为印度同西藏嗰边接壤嗰啲边界呢，长久以嚟呢都有好多非正式嘅通道。呢啲通道呢就係、俾一啲僧侣呀、或者係一啲即係冇辦法取得护照呀、嘅种族嘅人士呀、咁佢哋就会经过攀山越岭呢，就经过呢个通道呢就进入印度，跟住再喺印度从事一啲宗教活动啦，又或者係再通过喺印度呢再飞去其他地方。咁呢条罅呢即係以前就可能即係山高皇帝远啦，就搞冇人理啦，或者係理唔到。咁但係而家因为疫情喺印度咁样来回呢，咁呢条可能係即係病毒嘅通道嚟㗎喎。咁所以係危险㗎，你唔係讲笑啊，你话嗰条喜马拉雅山嗰条路呢唔知会点㗎。 所以呢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即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大家守望相助喺呢个时候就唔好咁多怨毒啦。咁有时特区政府可能佢嗰个防疫措施係緊啲呢就可以理解嘅。不过呢紧得嚟有逻辑系嘛，冇冇逻辑，点解你逻辑上冲突咧就唔掂？ 系啊，咁啊， 譬如话你话酒吧，我成日都讲啊，我宁愿你放多啲人入去，但系咧你禁止咩咧喺嗰度开音乐，因为酒吧我成日听到呢啲坏习惯，我而家呢半年都系，我凡亲入一个食肆见到佢开。平平噴噴開音樂同埋開著個電視有聲呢我就唔去啦。因為如果你同朋友呢第一傾唔到偈。一傾偈你食嘢嗰時已經唔戴口罩，然後大聲嗌。一嗌呢嗰啲口水花呢噴呢嗰個機率就高。 陶生，我 覺得。所以你應該禁止酒吧同埋餐廳呢係開電視同開音樂。然後強烈勸喻入去食嘢嘅人講嘢呢，第一唔好講咁多廢話。嗰啲好明顯嗰啲，哎呀好大碟啊，哎呀好好食啊，哎呀啲顏色好靚啊，咁呢啲叫廢話。同埋呢將嗰個嘩一聲嗰個字，可唔可以趁住呢個疫情期間我哋全香港呢係戒。 你係官人於微啦，我就要 嘩嘩嘩 我就要為酒吧嘅業界講幾句說話即係我利益申報啊，我冇經營任何酒吧咁因為呢你而家限制酒吧嗰個經營，而家咁樣放寬咧，根本係唔公平嘅。唔公平嘅地方喺邊度咧？如果你有去過尖沙咀東部，或者係類似依啲咁嘅，可能李景灣即漁涌出邊嗰啲咧，佢哋唔係酒吧嚟嘅，佢哋係餐廳，因為佢哋攞餐廳牌。但係你望落去咧，佢哋又露天啦，又繼續有，因為有酒牌可以飲酒啦，佢哋。那個形式或者佢哋嗰個經營呢係同酒吧冇乜大分別嘅。但佢哋就可以用返餐廳食肆嗰個經營準則，可以去到十點即係之前啦，四人一台咁樣照樣飲酒照樣傾偈中外人士又一樣可以坐到談笑風生咁但係酒吧你就唔俾佢咁樣做直至即係而家先今日先要開始放寬啦。咁但係你諗下只不過佢攞咗個酒吧牌咋嘛。咁結果佢就要受呢個限制。但係你望見尖東你咩鰂魚涌出面嗰啲海邊嗰啲咁嘅食肆唔係一樣係酒吧嚟嘅咩樣飲酒不食埋嘢咋嘛。咁點呀咁點解嗰啲就得酒吧唔得 係囉。今日呢就十幾宗呢其實都係全部都係輸入。咁我諗香你可以講話香港呢個疫情係可以受控制嘅啦。 但現在嚴防這隻叫印變病毒反覆吸收經驗都要賺一賺。 封印到巴基斯坦、菲律賓是對的，因為以往我們第二、第三波還是第二波都是輸入引起的，所以現在是當機立斷是封，一定要封，沒錯，沒辦法了。如果你說陳肇始去年說封了大陸內地人民對我們的觀感，現在你又不怕印度人民對你觀感， 印度人對你觀感怎樣？ 陳局長，菲律賓人又對你觀感怎樣？現在菲律賓政府又怎樣對你觀感？對吧？沒事了，現在收了聲吧，他不記得而已，我們記得。好了，廣告回來再說。人傑地靈，光明頂。因為現在這些 考第一的政務官僚作風，管這些事情非常僵化，如臨大敵。這些以前是考政務官時要考的試卷，他覺得是大派用場。如果你說大陸那麼安全，我就很贊成早日給一些思鄉深切的 長者、高齡人士、早日入大陸。你講到這番我都不想講了，不過你提開又提，旅遊氣泡跟新加坡搞定，開始做，還有其他地區和國家都有接下來洽談，但是沒有人會問，沒有人會講，為什麼回去深圳還要隔14天？ 我不明白， 為什麼新加坡帝國國家來的人家都給你有氣泡，你自己國家沒有氣泡的，為什麼沒有人會問的？為什麼這麼神秘？為什麼這麼奇怪？你問吧，叫他大叫陳小姐。我們經常說人家的媽媽不嫌棄你，自己媽媽嫌棄你，這些人很喜歡將國家比喻母親，你都知道。現在第二個媽媽就可以 接你過去，你自己媽媽不讓你進去，為什麼沒有人問這個問題？這個氣泡為什麼不包括大陸？你早日給中港兩地通關，你香港打了復必泰也好，科興也好，早日可以用港珠澳大橋和西九開動的高鐵，你都不會虧這麼多。你當時西九起站的高鐵說得很 很把炮的，林鄭月娥或者特區政府上，你不是說一日有8萬載客量的，你現在不如審計署弄一條數出來，搞到裏面政府九咬九，你現在不如審計署審計一下那條西九的高鐵這一年賺多少錢，好不好？還有那筆數如果是赤字怎麼背，好不好？林鄭月娥在昨天跟記者說， 港府和內地通關都未有具體進展，為什麼未有？未有具體進展，他說。為什麼跟新加坡一樣？就是奇怪。香港的透明，裏面已經是清零，香港透明。他說提高接種率才有機會，我想問，經常都說你講清楚，接種率要多少？你講清楚。第二，你說接種率要九成，但現在如果是要三年之內才得那88%，接種了的那88%是不是因此而受懲罰，不能回去？你當然是你不用你接種率多高， 總之打了首先打了科興，就應該第一時間是給上大陸。 OK， 打了就行了，你張針紙是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發出來的，不是假的，現在又說裝落手機的書。打了那些就可以上去，不是說打了那些坐在那裡，第一批打應該是最信任國家、科興，然後打完他還坐在那裡。 打下打下你那9個月有效期又到期了，又要打第二次第二round了。 打完之後就在香港坐艇，沒得回大陸，打來做什麼呢？是不是應該打一個就可以北上放一個？是不是應該這樣？<笑> 大陸一樣，咁你話大陸有國藥同埋科興係咪？ 嗯， 係咪打咗嗰啲？我而家唔知啊，13亿人而家應該打咗11亿。 喂，咁大陸 打咗嗰啲，你咪揸住個手機嗰個華為機裏面有個咩碼打針碼咁啊，大家喺嗰個關口一對咪落嚟咯，俾佢落嚟買嘢咯，係咪啊？呢個有乜困難？ 而家你有回港二啊嘛，咁你檢測咗係陰性。佢都冇话要打疫苗啊， 系啊， 都已经翻到嚟唔使隔离啦。 系啊， 咁调转香港打咗疫苗， 系啊， 攞埋个阴性， 冇错。 咁就 攞证， 咁就 要翻得大陆先。 咁点解唔翻得先？ 啊，唯一嘅逻辑嘅理由就系你特区政府都唔信大陆啊，个疫情嘅受控系咪啊？ 唔系，系 系咪啊？唔系啊，就算大陆嘅疫情唔受控，你一打咗科兴或者打咗伏必泰上去，你已经有护体噶啦嘛。你系几多科？ 喂，但系回港二都冇限制你要打咗疫苗啊。 系啊， 你只要阴性就得啦嘛。 冇错啦， 系嘛？ 咁系啊，所以呢个 咁点解香港打咗疫苗？逻辑 混乱、啊。 嗰啲蓝丝又好，外国又打咗科兴， 吓 咁、 啊、 你又唔俾佢上？ 系啊， 咁通唔通先？ 咁、哦、你系打嚟把鬼咩？啱唔啱啊？ 嗯， 嗱，打完咧就仲有打完仲要戴口罩，系咪？ 嗯， 喂，打完系咪应该你俾嗰啲奖赏佢？是昂然呢是可以除罩的呢是不 是那继续戴啦那都是保护自己那但是真的 不合理。你打了已经保护自己啦是不是 ?14 日就得咯。 嗯 呢个第一第二打了就应该准返大陆。 我好 大陆打了亦都应该俾佢落嚟。 是啊。 这样搞旺个市嘛。 喂个疫苗又是你的。 咁你喺度幸灾乐祸啲印度 检测嗰个系统华大又是你的。 是啊。 我哋打我扮蓝丝外国啦咁啊。啊！我打咗，我又用晒你嘅嘢，咁、 啊、 我验咗阴性， 系啊， 你又唔俾，你又唔俾我唔受隔离， 系啊， 咁系咁嗱，讲唔通嘅， 咪应该系免隔离就通行， 系啊， 系咪？ 叫做 成政策成熟，一项就推一项， 嗯， 疫苗打咗一个就放一个， 嗯， 就唔系等到咧，你13亿人里边打咗12.09亿。同埋香港呢730万人呢打咗725万就唔係咁。即係叫做呢大多数中咗疫苗满意达标。就应该打一个揸住你追嘢就入大陆一个。 嗯。 係咪 嗯。 就当然14日免检啱唔啱啊 嗯。 係咪 当然啦。 但仲有个科兴嗰度唔知点㗎。啱唔啱 而家连澳门都未得啊。唉你唔好讲中国大陆。 澳门好牙刷啦係咪 都话咯，新加坡都得，点解澳门唔得咧？我又唔 系 好明啦。 系啊，所以谂谂下，打嚟即系冇乜着数，会唔会？ 唔系，所以 既然打咗之后唔喐， 唔系，所以点解咁多市民犹豫或者所谓嘅接种率唔理想咧？系因为接种完之后，你都交唔到功课啊嘛。 是 你试下话俾嗰啲市民听，你打完科兴免隔离， 系咯， 翻大陆， 系啊， 我谂。哇！冲到去打啦，系咪啊？ 叫人派个叉烧饭系 系咯， 冇得食得嘅。科兴一定要照顾佢， 要加叉烧饭 系要加。 咁伏必泰咁 嗰日唔使 唔使 ，OK。我爷送鱼柳包， 唔伏必泰嗰啲冇咁口腔期嘅嗰啲，我睇嗰个 profile 打亲伏必泰嗰啲咧，后生啲啦，识讲啲。 唔系，所以都系。我哋都讲过啦，嗰、那个比率系1:3啊嘛，即系有4000几人打科兴，就有10000几打伏必泰嘛。咁你用诱因先可以令到佢哋翻去打噶嘛？ 系啊，唉，所以真系吓呢啲咁嘅乱世，大家执生好啦，听晚11点。